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不要不要不要， 插什么插什么的， 对对，好好吧，就是那个前面要剪掉，不行不行，这样子那个太露骨了。反正对，就是不认识的人，我讲的故事啊，真的是真实的，所以不认识我的就是听，但都是真实啊。如果认识我的，我就会一概否认那是我。 可以可以， 对啊，不然这样子真的是一下就知道我讲的是谁了。 嗯， 好吧，我们要先从那个什么烂桃花开始讲起，对不对？ 对啊，你上礼拜讲了烂桃花的故事，大家还继续敲碗，很想知道呢。 好，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也不能够称它是桃花，因为我觉得它应该连桃花都称不上，但真的很烂，就是， 所以是菜花， 它其实是。你说性病的一种日式，还没到那么后面，反正就是他是我工作的地方，但是不同部门的一个很资深的算同事，然后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没什么交集，然后后来因为最近反正我们就是有一些业务上的整合整并，所以就开始，再加上那时候我刚好有一项业务要跟他有一些联系啦，然后刚好那阵子我们办公室的电话全部都坏掉，那我就需要跟他联络，所以后来就有加到他的 LINE 这样子。 嗯哼， 对，那就是因为这个这样子的关，这其实大概是几月啊？现在是十二月，三四个月之前而已。 现在是一月啦， 我现在就好差不多，也差不多三四个月啦。 应该是2020是不是？ 他加到我的 LINE 大概是2020的九月。 Uh-huh. 对，然后加了之后我们就是有讲完业务的事情之后，他就开始会跟我讲聊一些就是我工作地方的八卦。 嗯， 对，那就这样子聊，那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可能是同事之间这样子聊天，然后也不觉得怎么样啊，就觉得我就是把他当好朋友，就是还不错，感觉人还不错的好朋友。先说他年纪大我蛮多的，应该有我想一下应该有18岁吧。 大你18岁 ,OK。 对，应该有，就是实际的年纪我不知道，但是就我跟他聊天的推测来看、 uh-huh. 应该有大我18岁。 所以你不确定。 然后我不太确定，但是一定有超过15岁就对了。 就是、 那个 range 15加。 对对，15到18，应该是在20之内。 OK， 范围越来越大。好，反正就开始聊聊聊。那我其实就是我是那种你要跟我聊什么都可以的。然后后来渐渐的，可能就会聊到好看的女生长，就是他觉得好看的女生是怎样，那我也可能也会跟他分享我好看的男生，我觉得好看的男生，然后或者是说会聊到我的兴趣，比如说我可能从事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我去健身房啊，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然后我就是在健身啊，我自己理想的体态是怎样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聊这些。然后后来可能就是会聊到两性，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就是讲过说他的感情的状态之类的都没有，然后就开始渐渐的我就会你知道我今天在录这之前我还特别去看一下我跟他的对话记录，因为我其实也很纳闷说为什么我们会变成现在就整个方向会走偏这样子，然后看了那对话记录，真的有一股觉得很恶心的感觉，就是在过去那个当下在跟他聊的时候，好像不太会有这样的感觉，直到后面，就是他也不是那个一瞬间，就是不是说一个，你知道这种东西是一个脉络性，它不是一个点的那种感觉，就不是说那一个刹那，你就觉得他好像对你有意思，或者是他想要跟你干嘛。好，对，那反正后来聊聊聊聊，然后一开始聊都觉得就是一个感觉，就是好像人很好的大叔， 对 对， 然后后来就开始聊到可能两性啊，或者是甚至性这一块，他会分享一些可能性相关的新闻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你没有熟到这种地步哦？ 我不太确定是说那个熟的部分是为什么会这么快还是怎么样，因为其实后来他拿到我的 LINE 之后，我们几乎每天都会传 LINE 给我，然后我也会回复他。那因为对我来说就像是感觉是很熟识的朋友的那种感觉。一开始我把他设定的定位是这样，因为其实我跟你讲，他的长相是那种长得很严谨，然后你不觉得他你就觉得他好像蛮安全的那个长相， 衣冠禽兽， 对对对对对，感觉，然后，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人长得端端正正，然后好像很严谨，好像道德感很高的那种。结果到后面，你就觉得他好像想跟我上床还是干嘛？就是他就会有传类似那种 屌照， 他最近。没有，还没到这个地步。但是他可能会很好奇我过去的情史，或者是比如说他可能就会跟我聊到那个为什么会聊到保险套这件事情啊？哦，好，反正就是他好像有有人送他一盒保险套。然后他就有跟我说不知道怎么样用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我都还没有 catch 到这些讯息，然后是后面反正就是一直聊，然后就讲到说我是他性幻想对象那些，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有点恶心，而且我跟你讲，他有一次还跟我，他就传了一个照片给我，然后问说一个小朋友的照片，然后问说好奇问一下这个是你吗？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是我，然后我就说不是啊，这不是我小时候的照片。然后他就说他去 Google 我的名字看到那个照片，然后就顿时之间觉得，就你知道通常我们要去 Google 什么作家或干嘛，我也不知道你会 Google 你朋友的名字吗？比如说如果我好奇这个作家的作品或者是这个演员的作品之类的，我可能会去 Google 嘛，可是我不会去 Google 我身边朋友，或者是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这举动让我很不舒服。 我觉得 Google 名字有点恶心，但其实我有做过，就是我有 Google 就是某人 PTT 的 ID 之类的。 哦，但是我觉得那个意图或动机是什么吧，我也不知道。 而且特别是前面也有很多让你觉得有点不舒服的脉络存在，所以这件事情又更显得更恶心了。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有跟他讲说我户外运动是会去潜水嘛，然后他就会跟我要我穿比基尼的照片，类似这种 干有 够了。然后或者是有的时候要到我们办公室之前会先打电话问说我在不在，然后可能看到就是会讲一些那种哇看到你很开心， 这句话还好啦， 这种 这句话还好。但是他其实就是除了他对你有好感的那种看起来近似在搞暧昧的举动以外，他附加了很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很恶心的行为啊。 对，而且他其实也有很直接说性幻想，他就是他对我说他的性幻想对象是我这件事情，就很直接这样跟我说。就是当然讲这句话是很后面发生的，对。那我猜啦，他可能觉得前面聊这些好像都没问题，所以他觉得他后面可以讲这句话。然后就这件事，而且你知道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有结婚也有小孩的。 哦， 对，没有离婚，就是他是已婚，而且有两个女儿的，所以这件事情又让我觉得更恶心。我就觉得说， 那他女儿搞不好没有大，他女儿搞不好没有小你多少， 应该小学吧？ 哦，那还好， 这样算小，对啊，那小蛮多的嘛。 对啊，你十八岁了，你十八岁而已。 我不知道哎、欸，我就觉得，我其实后来也有跟我几个朋友讲这件事情，然后 他们怎么说？ 其实身边几个朋友都觉得这已经算是性骚扰了，然后甚至有些人会还。对，甚至有些人会还蛮生气这件事情，会觉得说我应该要站出来，可能去检举或干嘛。 嗯哼 啊，那反正我觉得这个也许 maybe 是可以后续之后我们可以再做讨论。只是我就觉得，反正我后来没有去做检举啦。那这件事情后来就让我有，其实我也在反省我自己，就是说是不是我界限可能是我自己也没有。弄得很清楚嘛、欸、但是我觉得我也是那种很可以跟男生讲垃圾话的啊。 对，但我觉得你最后要去做的事情才是检讨你自己，因为其实我们都在讲不要检讨受害者，这是事实啊。就像 我前几天就是那看到那个哈哈台的那个后空翻妹妹的那个故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嗯嗯嗯嗯， 对啊，就是我觉得女性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不论台湾其实是性别意识或是性别平权走的在前面的地方，其实女性的生长脉络都很常暴露在一个无时无刻会接受到性骚扰的这种窘境啊。 嗯嗯嗯嗯，就是其实他后来讲那句话之后，他有跟我说，他有点后悔这样讲。然后如果我不开心要跟他说，那我就觉得 说 我就看完我就说哈哈哈，没关系啦，我是人太好了。 我觉得有一点 因为其实后来就是大概十二月吧，反正他讲那句话之后，我其实就没有什么再回他、 嗯、 或者是回的时间隔很久，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就用贴图或者是就是哦嗯，而且你知道他还讲一些就是我觉得很难笑的笑话。 嗯 像最近天气不是很冷吗？ 对， 然后他就传了一个讯息说什么天气很冷那边都什么很小还是什么，他就说那个，然后还用就是刮胡把它刮起来，然后我就说哈哈哈哈哈这样，然后他就说那个是指胆子，就是你知道吗，就开类似这种、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笑的黄色笑话，就是我觉得很强，每次聊就是我觉得我很想好好跟他当朋友，或者是可以讲干话讲垃圾话的朋友。那我觉得这东西对我来说没有性别嘛，没有性别之间的差别，我觉得我跟男生跟女生，我觉得我把你当好朋友，就是像比如说像我跟你，我什么都可以聊、 嗯、 那 A 片也可以聊等等的这样。那我就觉得他传那个，我就觉得一点都不好笑，而且后来每次聊天聊一聊都会变成聊到性这件事情上面，我就觉得就是充满了性暗示就对了，我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就也因为这件事情就开始让我想到，就是我就会觉得说到底连接到就我们上次说的就是男女之间到底是不是有纯友谊这件事情吗？ 嗯， 对，所以我就想说其实我一开始的设定本来是想跟你当朋友，然后是那种干话垃圾话什么话都可以聊的朋友，但是他好像误会了，就是我什么都可以聊、 哦、 不表示我就想跟你干嘛，或者是我就觉得哎，你想跟我干嘛我就 OK。 我觉得他代表他预设的一个脉络其实是说，就是朋友是一个有机会通往下一个阶段关系的前提啊，我觉得这是在他的脉络是这么认为的。 嗯， 但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先定义什么是纯友谊这件事情。 嗯， 到底纯友谊是什么？ 嗯 嗯， 就是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有意思的。你刚刚讲说朋友可能 maybe 是通往，比如说可能有延伸出感情，或者在感情之前的暧昧。然后因为我上一次有传一篇文章给你嘛， 然后我先岔开话题一下，就是那篇文章现在好像删掉了，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啦，就是说那篇文章大概就是在讲说一个男生可能在某个场域上面认识了一个女生，好像是在考驾照还是怎么样，反正因缘际会之下认识了一个女生，然后认识了之后呢可能就要到她的 LINE， 然后就有一些对话聊天，所以呢他就上了 PTT 去发文去问说这个女生现在到底的想法或者是意思是什么，然后其实我看那个对话脉络，我是女生的角度，我就不觉得女生有想跟他干嘛，然后但是男生好像已经先晕船了。 嗯， 对，所以我才在想说你我觉得你讲的还蛮有道理，就是说男生跟女生关系在友情上关系建立的基础好像不太一样，就是男生也许就像你说的，他们会有一个预想是朋友是进入下一个阶段，你如果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好像就要先到朋友，可是对女生来说好像 我觉得 可是女生好像 是 你说 我说我觉得对于某些男生是这样子没错，那女生是怎么样 可是对于女生来说不一定啊，就是我跟你当朋友不表示我就想跟你进入下一段关系啊，下一个阶段的就是不同，就是进入感情状态，对吧？ 对，没错。 对啊，然后我就在想说这样是不是男生还蛮容易误会或者是晕船。 我觉得 PTT 那个案例是因为他其实本来就已经建立在一个有好感的框架之中了，所以其实你看他其实看他跟这个女生之间的互动是带着一个他觉得有机会的这个滤镜在看所有的事情， 哦，就是有所期待就是了。 对啊，所以就像我们上一集最后讲的人生的三大错觉嘛，我手机有响，这局游戏我可以反杀，他喜欢我，所以这就是一个经由一个非常 fundamental 非常基础的错觉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很奇怪的解释啊。 嗯嗯 嗯，对啊， 嗯，好，所以那回到刚刚，到底， 哎，我们是不是要先开一下场啊？ 这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要先 开场啊？哦，对哦，每次忘记 聊开了，真的是哦。好了，那今天欢迎大家入住都心造镇海景第一排，我是阿元， 我是阿桃。 哎，啊，你刚本来要讲什么？ 哦，我想说纯友谊这件事情。 对啊，那你觉得，那你自己是怎么看待纯友谊这件事情？ 我觉得纯友谊哦， 嗯， 纯友谊，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就是没有越矩的行为，应该都算是纯友谊吧。 那什么叫 越矩？然后我们现在又要来定义到什么叫越矩？ 对啊，很重要哎。 界限。 对啊。 好，比如说以我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个故事好了，我觉得一开始是。可是后面过多的就是你看哦，后面我跟他虽然都没干嘛，我们连手都没碰到，我们也没上床也没干嘛，就都没有身体上的界限上面都没有，可是我觉得他的一些行为， 等一下是身体上的界限都还有不是都没有 哦，没有，对啊，都应该是说身体上越矩，身体上越矩的界限的事情都没有发生，都没有做， 对，还听众吓死， 但 没有任何身体的界限啦。哎呀，你这个人， 等一下我被告那个，我是变小三哎、欸，好 笑，现在已经除罪， 现在没有通奸罪，是不是？ 对对对 对我要讲什么？我刚才讲哦，都没有。好， 对对对， 但是到后面，我就觉得我跟他已经不是纯友谊了。 嗯嗯嗯， 对，因为我觉得他。除了言语上的不当之外，因为他其实还会时不时的拿一些东西给我，比如可能是小零食啊、嗯、就是我觉得那个照顾有点太多， 嗯哼哼， 那个已经不在同事之间了，然后我觉得他很明显的就是想跟我上床吧，就是有好感，就是想跟你上床的那个意味过于明显、嗯，我觉得、嗯、我就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跟他是纯友谊了。 嗯，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定义更框的更窄一点点，就是在他实际上做出这些 你认为有点逾越界限的举动以前，其实他已经怀有一颗有点想要逾越界限的心了。 对啊，我想应该是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最最最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他有这个心，他有这个念头。嗯。 可是如果说假设啦，假设你今天有一个女性朋友，那她可能真的长得很可爱，或者是身材很好，就是都是你的菜。可是你也知道，她可能已经结婚了，或者是有男朋友之类的。但是你可以对她有性幻想，这没关系吧？你如果对他有性幻想，你们之间还是可以是纯友谊啊，你只是在你的脑袋想吧。 我觉得不是耶，我觉得 可是男生不是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情节，就像 A 片一样吗？ 但我觉得男生其实很少性幻想自己的朋友耶，或者是说你熟到一定，我觉得熟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很难了。 好，那不熟之前嘛，你说熟到一定程度是像我跟你吗？ 你又知道我没有，没有啦。 我不敢听。对啊，所以我就说，欸，有性幻想这件事情，你不说又没人知道。你的性幻想是在你的脑袋要发生各种情节，要跟谁都可以吗？那这样算外遇或出轨吗？也不一定啊，你的。就是我个人觉得，就像你看 A 片打手枪，你脑袋幻想对象也许就是那个女优啊。 但我不认识田中宁宁，我也不认识大桥未久啊。 可是你像那啊，真的你真的都不会？ 我自己不会，因为我觉得很尴尬。 哦， 我自己觉得很尴尬，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发言。就是如果我今天真的把这个女生当作性幻想对象的时候，其实代表我已经。展开追我已经喜欢他，我已经展开追求的 有好感 的动作了，甚至是已经就是快要在一起了。 哦，是哦， 对啊， 哦，我好吧，我个人， 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讲啊，我是不知道其他男生是什么样子，但我自己是这样子。 哦，好吧，那我个人是觉得，我如果我男朋友或我另一半他性幻想的对象不是我，因为他如果不说我也不知道嘛。 对， 我个人是觉得对我来说这不算劈腿啦，或者是说假设我的性幻想可能是应该不是你啊。 好 好啦，没有开玩笑的啦，就是如果我的性幻想对象是我的朋友男生朋友之类的，但是我还是可以跟他是有友谊的关系啊。 但是你这个 有好感不一定要干嘛吧。 对，但是这个前提这个可能主题有点偏掉，就是在你的脉络之中是灵肉可以分离的。 灵肉可以分离哦。 对啊， 可是你有性幻想要不代表你跟他实际有发生关系。 对，但是在你的脑袋里面是已经是有发生东西了。 但是那是在脑袋啊。 对，但是你在脑袋里面幻想一个人，不可能对他毫无好感啊。当你对他一有好感的时候，这个纯友谊的脉络不就被破坏掉了吗？ 可是我可以对他有好感，我可以很欣赏他， 对， 对吧？可是不表示我们要暧昧啊，因为你不觉得有好感跟暧昧这两件事情是不同的吗？ 对对对对对 ，OK， 对嘛？比如说像你，我对你是有好感的。我才可以跟你做朋友啊，我觉得哎，你是个很怎么样的人，很不错的人，那我是对你有好感的，可是不表示我想跟你暧昧啊，或者是我要跟你有一些越矩的行为啊。 对对，但是你在性幻想的这个好感不会是我欣赏你的这个好感啊。 也是啦， 对吗？ 好吧，可是你可以有性幻想但不一定要真的发生啊。 对对对，但是在我的认知里面，这个已经不是纯友谊了。当你会去性幻想你的朋友或是同事周遭的人的时候，其实你对他已经没有纯友谊的眼光了。 可是你们的行为还是可以是纯友谊吧？ 我觉得在我自己的定义里面，我不认为这叫纯友谊了，所以我才会，其实我自己虽然就是上礼拜我 po 了很多，我在社群里面 po 了很多问大家有没有纯友谊的经验或是什么相关的想法，很多人就是提供了不同的意见， 我自己的意见，其实我早就已经有一个理论，就是我不认为纯友谊存在。 你说男女之间吗？ 对，我们可以把范围框在异性恋男女这个框架上。我不认为异性恋男女之间的男女存在纯友谊这件事情。 那这样我跟你算什么？ 我跟你， 对吧？ 经过这么多年，你要逼我在这个时候对你说出我心中的话吗？没有，应该说 我觉得当然会有啊，为什么会没有？ 我觉得更具体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微观来看男女之间存在纯友谊，但是宏观来看男女之间不存在纯友谊。就譬如说今天是2021的1月10号，此时此刻我认为我跟你之间，我跟阿桃之间，我们俩是纯友谊状态。但是谁但是难保我们认识的这十年之间，或是我们未来认识的二三十年之间，没有任何一个瞬间我们俩其中一个人会动过超过朋友的想法。 嗯， 懂我意思吗？ OK， 对不对？会不会就是哪一天你搞不好就是不小心摔下楼梯，然后一个反手把你抱住，然后又对不对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啊好帅。 你为什么发出你为什么发出那么淫荡的声音？ 就是我要让听众更加的融入这个情境，好不好？ 我的天哪，我脑袋都是画面。 对对对， 好啦，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啦。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是纯友谊，可是过去或者是未来的某个瞬间 maybe 我们不是，或者是 maybe 在你的脑袋中不是。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哦，好吧，那我觉得 maybe 那个问题可以做个投票还是干嘛吧，问问看大家。我个人是觉得我有性幻想并不表示我劈腿。 当然不算劈 腿。就算我对，虽然我对有好，假设我对那个一开始那个男生也是有好感好了。那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有讲到有点那种学理，就是弗洛伊德的什么本我。我的假设我对他有好感，我的欲望，我的本我，我就会觉得说我很想要跟他来一炮啊，他也很想跟我来一炮啊，那我们就不就是刚刚好就一拍即合嘛，我们就是不小心一点不要被抓到就好啦。但是问题是这时候我们还是有道德感嘛，那比如说假设我对他是有性幻想，可是我的道德层面会把我拉回来，就会觉得说可是他是有家庭的，我真的要这样子好，即便我们抱持着不被发现的心态好了，那我真的要，但还是有可能会被发现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本我跟超我之间的拉扯，那取决于最后你会怎么做决定吧。但我个人觉得没有对错啦，也不是说你去当人家小三好像我们就会去批评或者是已婚人外遇等等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没有那么的绝 对。那我也不想要就是变成是道德魔人，就是说你劈腿你怎样怎样我就怎么样。对，那但我个人觉得比如说像干妹妹这种我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比较可以接受，就是你就很诚实的说，我是有另一半，或者是我是有家庭，但我就是想跟你上床，那不要用这种干妹妹或者是干哥来去包装。 干妹妹、干哥应该是国中、国小才会出现的东西吧？ 哪有？有一些成年人也有在用，好不好？ 是哦，好吧，他加油。因为有个听众就是有讲到，就是他是回答就是关于纯友谊这个论述，但我觉得他纯友谊的论述蛮好笑，放在干妹妹这个情况很符合我的想法。他说没有纯友谊，只有想干干不到的朋友还有工具人。真靠北。 我个人也是这种认为啊，因为我觉得干嘛要弄一个干妹妹，因为我刚刚讲那个真实是有发生在我身边，不是我啦，我不是当事人，是我朋友。 对、 okay、 对，强者是我朋友嘛。强者是我朋友。 他真的就是这样啊，就是他我朋友的例子是他一个有好感的女生已经是结婚了也有小孩了。 那 他们可能就是也是工作上面有一些联系接触，然后他就认我朋友做干弟， 那后来当然干后面就到床上啦， 就真的干起来了。 对，真的、wow、所以那时候我朋友其实还蛮痛苦的，就是因为他处在一个三角关系当中嘛，他又不能完全拥有对方。对啊，那我个人是觉得我其实是觉得男女之间是可以有纯友谊的，但是好像男生，我的经验男生是还蛮容易误会的。 现在是要站男女是不是？ 好啦，女生也会有误会的时候嘛，就是怎么讲。 因为我其实听过不少女性，我很多女生朋友都会跟我讲说，就讨论到纯友谊这个话题，他们都会跟我讲说， 嗯， 我觉得有纯友谊啊，我跟我很多朋友都是纯友谊，但 嗯， 我觉得他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忽略到他们当然 focus 在自己这方面的情感，他们认为自己是纯友谊没错，所以他们回答出来问题、嗯、我认为我有纯友谊，但是感情关系这件事情是两个人的，你觉得你有、 嗯、 不代表 对方 OK、 不代表吗？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替另外一个人回答。 对， 有可能你 有可能你也永远不会得到对方真正的答案，因为为了要顾全你们有、 嗯、是， 对啊， 对。你知道讲到这主题，我就想到前几年 嗯， 有一部很红的台剧，就偶像剧，是那个什么《我可能不会爱你》，是不是？就是陈又卿李大人的故事 啊。 对，你知道在讲这之前呢、啊，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我有问我几个朋友关于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谊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他那时候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嗯，他就说，其实跟陈又卿跟李大人的故事很像啊，就是说，如果你的另一半啊，然后他身边有一个异性朋友，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异性恋哦、 嗯， 对，然后反正就是你的另一半还有一个异性朋友是，可能就像陈又卿或李大人这样子的角色，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片啊，因为前阵就是那时候在播的时候是真的还蛮红的。那反正总而言之，他们两个的设定就是他们是从小到大的青梅竹马，然后两个家庭彼此之间都很熟识这样子，然后好像也很了解对方的个性啊、喜好啊等等的这样子。那反正呢，就是我那朋友就问我说，那如果你今天你的另一半有像这样子的青梅竹马的异性朋友，然后也许你跟你的另一半是在不同的城市工作，那一位青梅竹马刚好是你另一半，就住你另一半家附近，那他们也刚好比如说喜欢健身，或者是可能有共同的兴趣，下班会一起去运动等等的，那可能他想要去百货公司 买衣服买裤子，也会找那一位异性朋友，那请问这样你会不会吃醋？ 应该大多数人都会说会吧。 对啊，所以那如果说他们彼此之间是真的很纯的友谊呢？ 怎么可能？我觉得在我的 approach 里面，我就认为不可能存在了。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假议题，因为议题的重点根本不是在于说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友谊，而是在于他在现实层面中有没有做出违规或是逾越界限。 可是如果他们只是那这些假设他们真的没有逾越界限呢、啊？他们就只是一起去健身运动或者是买衣服，那这样子这样也没有逾越界限啊，那为什么要吃醋？ 因为其实人，我觉得人在这个时候已经预设一个就是没有纯友谊这个脉络了。 哦，好吧，因为你知道我会这样讲，就是因为我有几个小学同学到现在都还不错。 嗯， 对。那我那其中一个小学同学呢，他确实就是后来交了一个女朋友之后，他女朋友对我非常的反感。 嗯， 可是其实我跟我朋友之间不像是陈又卿或李大人这样子的关系哦，我就是他也不知道，对我家人也不熟，我对他家人也没到很熟，就是可能小学以前念书的时候可能有看过，但是没有说跟陈又卿或李大人之间这么的靠近。 对 对，但是他女朋友就对我异常的反感，即便我可能也介绍我的另一半，就是当时另一半给他们认识，那他也是没有办法接受我，就是对我充满了敌意。因为我个人会 你说 我想说，那你以一个女性的角度去看这个女性的想法，你是怎么看？ 其实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这么讲好了，像陈又卿或李大人他们这样子，我觉得吃醋我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我也觉得应该要吃醋，没错，因为确实他们两个的关系我真的觉得有点除了要好之外，其实我觉得是有点暧昧的，这是我个人看电视的感觉。但是呢，我跟那位同学，小学同学，我们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的暧昧，那他如果也没有所谓的下班后会一起去健身吃饭干嘛都没有，因为他跟他在一起就我们其实基本上也不太会有什么私聊，而且就算他跟他在一起之前我们也没有过多的私聊，就是一群朋友就是可能过节的时候跨年的时候会一起约，而且都是一群。那今天如果是这样他还对我有这么重的敌意或吃醋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回到他自己，可能对他自己也许是比较没有自信吗，或者是可能对他自己是有点自卑的， 可能是你太美了 好啦，我是在等你讲这一句没错 终于让你等到了铺梗铺这么久 没有啦，但是我必须说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女生的敌意或者是嫉妒啊，其实有的时候是对自己来源，我觉得是对自己自卑或者是没有自信。 我觉得不只是女生呢，其实我觉得人在爱情里面都会 进入 到这样阶段啊。 男生也会有这样子的敌意是不是？ 不是说敌意吧，我觉得像你刚刚有提到弗洛伊德在他的理论里面有一个，他假设人的生殖本能有一个爱欲的力量叫做利比多，在他的假设之中，利比多是有一个极限，是一个总和的。所以说假设说我现在身上100分的利比多，如果100分都放在我自己身上，那我就很自恋，就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人。但当我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或者当我踏入一段关系的时候，我就会把我的利比多分散到对方的身上，这个时候你身上原本有的利比多就会变少了，那当然你就会变得比较自卑，不是吗？ 哦， 因为你没有那么爱自己，你没有那么肯定你自己了。 可是一开始就算我们没有分给别人，我们也不见得这么的爱自己或肯定自己啊。 对啊，所以其实人其实常态性的会活在一个自我认同与自卑之间的矛盾之中啊。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啦，这是我自己的爱情上的价值观。就我以前当然一定也经历过这种可能很爱吃醋，或者是说看到长得比自己还好看的女生跟我的另一半讲话，我也会很担心说会不会就被抢走之类的这个阶段，我觉得一定是经历过。可是后来我就会觉得说应该要对自己更有一些信心，就是我要觉得我自己是不错的，而且我确实真的也是不错的。所以今天当另一半真的因为别人离开我了，我一定会难过，对，我觉得我会难过，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生气，可是我就会觉得说那即便今天没有他，我相信我还是可以很好，而且我就算没有他我还是很好。 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的 没有，我说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回到我们刚才纯友谊的这个论述，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异性恋男女之间不存在纯友谊。那其实你去争论说我男朋友跟这个人，或是我女朋友跟这个人，或是跟其他人到底是不是纯友谊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你要重视的是在于他现在是跟你在一起的事实， 对，就是跟你之间的关系嘛。 嗯， 对啊，那当然我觉得你在如果都已经对一段关系是有一个承诺，那还是没有设定好那个界限的话，我觉得另一半当然就会有一些不满，除非可能两个人在一起之前你们就已经讲好是 open relationship， 就是开放式关系。台湾好像比较少这个，对不对？ 我觉得开放式关系又可以再另外画一集来讲，它是一个很对它简单的定义，应该就是以我自己在欧洲我知道的定义，就是我们两个之间有男女之间的事实，但是同时保有跟其他人约会的权利。 对，那个约会其实也包含上床，对吧？ 对，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除非是两个人都讲好了，不然其实我觉得，我觉得还是尊重另一半吧。就是说，你对于好朋友的设定，我觉得如果那个你做出的那个行为，或者是你说出的那个言论，或者是聊天的内容，你自己觉得给别人看，人家会觉得不恰当，那我就觉得就不是纯友谊啦。 哎，对，我同意， 对吧？对啊，嗯，就你自己都觉得，哦，我，比如说像我一开始讲那个故事，我猜也不能讲我猜，我敢肯定他一定不敢给他老婆看，对吧？对吧？ 我不知道，就搞到他们的闺房情趣了。 你说想来一个3P之类的？没有，啊， 玩很大，多人运动，多人运动，运起来，大干特干， 不好吧？我个人觉得应该不是啦，毕竟好啦。但是我觉得你讲也有道理，衣冠禽兽，说不定真的是哦。 欸，我讲了这么多， 你在搜寻目标， 但我讲了这么多道理，你居然就只 focus 在衣冠禽兽。 好啦，没有啦，但是好啦，其实这件事情真的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失望。欸，不是，不能讲失望，就是说对于人性我就会觉得，哦，好吧，这可能就是真的就是人性。 嗯哼嗯哼， 嗯，对。 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又可以思考到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所谓的 friend zone 是什么。 嗯， 对于男女之间 friend zone，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会把一个异性从就是把他划到所谓的 friend zone， 就是说他就只是朋友，他不会让你有任何。 欸，你可以先解释一下 friend zone 是什么意思吗？因为也许有些人不是那么知道什么叫做 friend zone。friend 就是那个好 朋 友的那个，对 friend。 然后 zone 就是区域嘛，那所以就是说，譬如说我今天遇到一个人，那我会直接把他划到就是朋友区，也就是代表说我认为我跟他不会有可能潜在的感情关系。 你说目前我对他是没有好感，你是就是有点像发好人卡的意思，是不是？ 对，但是发在你自己心里面，你就是贴一个标签，就是哦，他就是一个朋友这样子。 哦，所以也许对方没有告白的情况之下，你就发他好人卡，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但他不是，对啊，他有点像好人卡了，对，没错。 哦，就是也许就像我的那个故事一样，对方可能也没有很明确说，欸，我喜欢你，我有好感，我想跟你上床，然后后面我自己心里面我就把它放到 friend zone， 或者是一开始，可是一开始我也是把它放在 friend zone 里面啊。 对啊，没有错啊。但我意思，但其实这个问题反向的意思就是在于说，当你譬如说你今天作为一个异性恋女性，你遇到一个男生，什么样的契机是让你觉得啊，你认识他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不会是在我的朋友区之中，而会是在 我自己心里面觉得我有可能跟他发生。 可能哦，我觉得，欸，我觉得这题好难回答哦，因为我觉得这种感觉是会一直变动的，就可能就像你一开始跟我，就是您开始说的，就是跟我现在，我就以举你跟我的例子，你一开始，你说，我跟你现在是纯友谊，但是过去或者是未来，也许有几个 moment 不是，就也许有几个 moment 可能你对我或我对你是有好感的，那我觉得这就是在 friend zone 上面也是这样啊，也许我现在把你放在我的 friend zone 里面，但是可能未来相处久了不是，但也有可能，因为我这个人是很看感觉的，比如说我一开始认识你，我就觉得哇，可能你也不是长得特别帅，但是我就是对你有好感，那我就不会把你放在 friend zone 里面，对吧？ 嗯， 或者是一开始有了好感，有那种性上面的冲动，很想跟你干嘛，但是 可能有点像一夜情，发生完之后我就把你放回 friend zone 也有可能啊， 嗯， 对不对？就这也是一个动态的变， 哦， 就是 会改变的嘛。 对，其实我们这时候也真的是透过 friend zone 这个东西再回到纯友谊这件事情，就是纯友谊状态是时常在变动的。 对啊，而且我觉得纯友谊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也回到像你讲的，比如说假设我今天心里面没有想跟你纯友谊，那我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讯息上的试探，就像我一开始讲的那个，对对对，就像我一开始讲的那个故事，我们讲他叫什么小明是不是，我们讲他叫 小 明，好， 小明，小明， 好好好，所以其实小明一开始在跟我，他也是有很多的试探嘛， 对， 试探我能不能跟我聊我的可能过往的感情事，试探他能不能跟我聊性这个话题，哎，都可以了，他 maybe 他觉得可以试试看，然后你知道那种东西就是一个一个越界嘛，那他可能就想说那会不会有可能他也就是会有想要跟我上床之类的，就是那个我会觉得说当你没有跟这个人想要有纯友谊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暗示性的试探， 嗯哼哼哼， 看看你有没有机会。可是如果这时候对方是对你想要保持纯友谊的话，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多或多或少一定会察觉到你的意图啦，不管你是想暧昧，你是想追，还是你想上床，还是干嘛的，我真的觉得女生或者是男生就是一定会接受到那讯息，因为你在 try 的过程当中一定就是充满了各种暗示啊， 嗯嗯嗯，对， 就是那个是语言背后的讯息，我们虽然没有明讲，可是我可以知道他想干嘛， 嗯， 对吧？比如说假设我今天肚子很饿，我看到你在吃东西，我可能觉得说哎，那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人家也想 吃，对对，类似，你知道，但我其实没讲的是我也蛮想吃的，你可不可以邀请我说你要不要吃吃看之类的？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 就是， 那这个，等一下，那你现在这句话你觉得是有暧昧的吗？ 哪一句话？ 就你刚才讲的话，靠腰。 我刚刚讲很多话，欸， 就是我人家也想一起吃。 哦，可是通常那一句话不会实际讲出来啦，我的意思说那个是一个例子啊，有的时候我讲说哎，那看起来很好吃，有的时候是真的想吃，有的时候 maybe 只是真的觉得看起来很好吃这样之类的， 或是有时候 maybe 是想跟你一起吃 这也是不无可能啊，就是 我搞不好已经晕船了我已经晕了 这么快 晕了晕起来了， 认识那么久现在才晕有没有搞错？ 没有，我一直就把我的情感深埋在我的心中，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在那边嘴炮 有没有很感动 一点都不好不好，一点都不真诚 好 了，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自己觉得当你对这个人有好感的时候，其实你会释放出很多讯息，那讯息我觉得对方也或多或少一定是察觉得到，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而已啦，除非对方是恐龙对吧， 我就不能这么讲吧，青菜萝卜各有所好，真的我觉得大家虽然说不要过分脑补其他人给你的讯息，但也千万不要过分的忽视自己的魅力， 是这样子没错啦，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还是回到那一个脉络，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讲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比较 general 的东西， 嗯， 对， 欸，我其实有点搞不懂你说的 general 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刚刚讲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点过于猜测，或者是过于小看自己的魅力，就是因为我刚刚一开始不是讲说，你如果抱持着不是纯友谊的心态去跟对方互动，对方 maybe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感觉，或者是会猜测得到，除非那个人是恐龙嘛，他就有可能猜测不到，对吧？ 然后我讲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比较广泛性的说辞，但是很多时候你还是要回到那个对话的脉络，或者是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因为比如说我不是，假设我跟那个小明的故事好了，今天如果是我朋友发生的故事，我可能听片段来说，我可能会，也许我可能就会有不同的观点，我可能会觉得说啊，会不会是你想太多啦，会不会怎么样啊，怎么样的。可是那个当事人的感觉，有的时候其实我个人会觉得那个当事人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啦。 我同意耶。 对啊， 我同意。我觉得即便是你自己晕船又怎样，你就是晕啦，那你就是对人家有好感，但你要做的事情，其实如果说上 PTT 发文问一下，可以让你有比较多的想法，那很好。但是我鼓励大家，听众大家，如果你真的觉得他是不是喜欢，或是我是不是喜欢他，你不妨直接去问。 直接问哦，直接问会不会这段友谊就没了？ 对，如果你自己 就贬值了， 就像我对你吗？ 你还没问呢。 爱你是孤单的心事，多希望你对我诚实啊。 孩子， 点播一首蓝又时的孤单心事。 孤单心事。 对，我其实就觉得如果你自己评估啊，我们的友谊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你就继续看你是要深埋心底，还是你继续观望。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觉得无论如何就是想知道，你就去问。 或者你也可以先跟身边的朋友讨论一下，再评估决定适不适合去问啦。 对，你要先，你千万不要找损友，因为男生很多损友，你可以讲啊，就冲啊， 喜欢就上啊， 喜欢就去追啊，米哥又被 Q 了， 好笑，到底他要出现几次？ 下一次可以找他来上节目。 好啦，但是我觉得男女之间要怎么讲，譬如说 我个人会觉得说，就像我跟你其实就是纯友谊的示范啊，你不这么觉得吗？就我不知道你对我没有其他意思，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对我什么奇怪的幻想啦。但是就你干嘛无言？傻眼？ 没有，因为我认真在想这件事情。 好了好了，不要想了，不要想，不要想。不是啦，但是我要 没有。 你不要这么快，不要这么快讲没有哦。 干嘛？你是怎样？你很烦欸，你很难伺候欸。 不是啦，好啦，我要讲的是说，就是我觉得不管是男女，或者怎么讲，就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友谊，因为我们讲的是异性恋，所以我就讲男女好了啦。就是我觉得还是回归到就是说彼此之间的界限吧，就这样。就比如说，假设我今天即便我是单身，但我可能到处去养工具人，或者是放很多线这件事情， 鱼池管理大师 后续的，对对对，但是那个你可以这么做，当然没有问题啊。可是那个后续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就要自己去承担那个后果。 欸，真的，这个时代现世报很快的。 对啊，就是你如果要这么做，那个后果真的是要自己承担。那即便你今天有另一半，那就更不用说啦。你承担的风险可能会是，你可能就会没有这一段关系。那对你来说，也许无所谓，或者是有所谓，我觉得还是回到你自己身上去评估吧。就是我觉得和人互动这件事情上面，你可能心中都要有一把尺吧。即便和同性友人也是啊，这就其实有点像是我们在諮商或者是助人的过程当中，你还是回到你自己身上啊，你可以帮多少，你不可能全部都给出去嘛。对啊，那你今天是一个万人迷，那么多人都想跟你上床，那么多人都喜欢你，你也不可能把自己都跟每一个人发生关系啊。那如果你今天是建立在一个工具性、利益性的，那个后果真的就是自己承担了。对吧？对啊。 曾经有段真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我却没有珍惜。 直到失去才追悔莫及啊。 你现在怎么样？吟诗作对是不是？ 赶快来塞时间，把时间塞满一点。 不用啦，你那么那个，还需要塞时间吗？那么会聊。 好啦， 好啦，没有啦。但是我真的觉得我要讲的就是说，比如说像你跟我好了，我们其实经营这个节目，我们也会需要蛮长互动的嘛。那个互动的频率是长的嘛，但你的另一半或者另一半对此信不信任，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有另一半的话，你要怎么样让他信任？因为比如说我个人会觉得说，如果在一段感情当中啊，假设我已经有另一半，然后他如果对于我跟别的男生有聊天或者是有工作上的往来等等，这些都要吃醋，我就觉得我会真的觉得很没意义，而且很无聊欸。就是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刚刚讲那个小学同学那个例子， 对， 他的女朋友哦，你知道他们那时候玩了一个多无聊的游戏吗？就是彼此都不可以跟异性讲话，连 LINE 都不行哦， 跟我妈也不行啊。 跟妈妈那当然可以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他们限定对方不能跟异性有互动，但我就觉得这又有点太 over 了。就是说，好嘛，如果说你今天真的不相信男女之间是有纯友谊这件事情，我尊重你。可是如果你要因为这样就剥夺了那个交友的权益，你不觉得有点太夸张吗？ 那如果你小学朋友同学其实是双性恋怎么办？ 应该， 我告诉你，所以 你问了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 对，所以我其实这地方我想带出来，就是你去思考这件事情其实超没意义的。但是，我觉得这时候又要吟诗作对，不是吟诗作对，是唱首歌。就是李宗盛有写给梁静茹有首歌叫《第三者》，他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他只是最无辜的第三者，我们之间的困难在他出现之前就有了。所以 对， 所以就是，对啊，大家真的是不要把某些事情看得太重。 而且我觉得关系的改变，也许真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就真的就是已经有一些什么了，才会让第三方有机会介入嘛？我觉得， 对啊， 或者是说有人去改变这个关系啊。 所以我们下一、我们之后是不是可以找一天来聊一下劈腿史？被劈腿史， 被劈腿或劈腿者的这样子， 对， 可以啊。但是我觉得，你说什么？ 我的感觉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了，可能需要好几卷卫生纸才能够度过这一集。 你是在投射你自己吗？ 对，我已经现在正在看着窗外的远方，正在慢慢的流泪了。 哦，我很期待，我很期待。 但你都没有想过，其实就是我邀请你做这个 podcast， 其实是因为我对你有意思，然后我想要多找点时间跟你聊天吗？ 我一点也不会。 好吧，好难过。 没有啊，因为我跟你，我必须说，我真的跟你太熟了， okay. 就是已经。而且以前也没有，以前完全没有过，我也不知道哎、欸，你没有在我的性幻想名单内、 而且我们前阵子才在讲说，就我之前不是上一次回台湾的时候，我才跟你还有跟我们朋友在聊说，就 對 记不记得那件事情，就是我跟你讲说帮你某一任前男友拍。 我跟你讲，我真的完全不记得这件事情。 那你还记得那个前男友是谁吗？ 好笑哦。我分手就忘了。分手就从我的生命中消失。 有够残酷。 没有啦，我就是在这过程当中成为我更好的我嘛，所以那些东西已经成为我的养分了。那 就像身体的消化系统一样啊，就把它排光就好啦。 看你是在最后喂什么鸡汤啦，真的是吼，假赛啊，真的是。好啦，今天 没有啦，我是说真的。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为止，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阿元。 嗯，好，我是阿桃。